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月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张照的不好，小主，你看看，你把我脸照这么黄，光线有问题。 这个你哎，这那还怎么弄啊？ 那那明星怎么都拍那么好看啊？ 那明星呢？这首先说啊，人长得就是明星的脸。 你首先说的就不对。 嗯， 哎，明星都是因为有摄影师，有 P 有修， 切，他们都得靠修。 哎， 你就是没修。 对，是我没修你，我早晚得把你修了。 哎，大磊， 那为什么人家照就那么好看 啊？啊，不知道吧？化妆，不化妆不照相。第二，光。 哎， 知道吧？ 听听吧，小柱。 哎，明星照相都有光。 嗯，就是天一般般。 没光借呀、啊！借光，借光，借光。有那什么补光神器？ 哦，对对对，补光灯。 哎， 灯， 对吧？你这小花还是了解。 还有什么能够补着光呢？ 哎，这么着，找点白的东西，小花。你比如说啊、这铺一层白纸，跟那个照相有反光板似的 啊、哦，其实也是个办法。对对对， 有白纸了，还有其他的白的东西都可以啊。 枕头行吗？ 枕头也行， 枕头应该是可以。 对，但是得是那种酒店那种白枕头、 白袋子、白墙，开动你们的脑力。 有，你们真得注意点这个。给我拍照的时候啊，这事儿不是小事儿。对，你们两个人， 小花，你是打算出挂历，你还是打算当名模啊？ 不管怎么说，咱们家里面我颜值最高。 他出这东西吧，确实小。那你，我跟你说，你打消你出挂历这个想法。 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呢，多在我前后左右照应着点。 哦，明白了，给您当随从。 我出门的时候拿手挡着点前面。 哎，就旁边，旁边，旁边，旁边，这坐，大姐、 哎、 您坐这。 然后我这个大衣什么的脱了往哪搭，手赶紧伸过来啊，接着点。我毕竟是咱们这儿酒吧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 哎，你是不是作威作福？这已经想瞎了心了。 那我坐什么地儿？赶紧把垫儿先放后面靠着点啊！ 对对对， 我呀，哎，出门给你不给扛一胆子，然后弄一蒲团。 大家 行行，咱们还是看最爱的节目吧，《社会现场》。 行， 不要躲，不要藏，该面对的就要面对。 大家好， 我是社会现场主持人侯暴林。今天我们给您啊讲这么一个故事，您先听听，悲伤不悲伤？一个女子认识了一个心仪的男孩子，谈了两年， 不悲伤啊， 聚少离多，但感情深厚。 悲伤了， 很想跟这个男孩子结成 兄弟， 连理 怎么不说了？ 秦晋之好， 嚯！ 可无奈男子出了意外，永远的离开了女子， 还真惨。 女子伤心万分，万箭穿心， 于是乎找了另外一个男朋友。 好不容易两年之后养好了这点心中的伤痛、认识了另外一个男子，两个人呢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相处了两年以后呢，正要谈婚论嫁之时，不巧这一男子又发生了意外。 哎呦，这女的命太硬。 两次意外，两段姻缘就这样随风飘去。哎，女子啊万念俱灰。 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吧？ 想想两任帅气的男友，想起这7万块钱， 怎么还有7万块钱呢？ 真是泪如涌下。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啊以为我在介绍韩剧呢。 嗯， 但其实真是如此吗？好，我们请刘包瑞从徐州带来这则报道。 大家好，我是刘包瑞，我现在是在事发现场，我们来看看当事人。 真惨。 毛二毛， 俩孩子死了， 不是 祥林嫂啊， 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他叫大毛，第二任我给他起的，因为他长得酷似，第一任我给他起的名字二毛。 哎呦，还孩子怎么起的？你是不是祝福看多了？ 两人男朋友倒是不贵啊，合在一起的三毛。 他们就这样永远的离开我了，我情何以堪啊！ 哭出旋律来了。 好了，这位女同志，您不要再痛哭了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悲伤。 您要再这么哭，您就该喝疯了。哎，这招真管用， 真听劝。 哎，就是他经历了两次感情， 哎呀， 都是以悲剧作为的结尾。 这个两次感情按理说不多，可这个结果太惨了。 您看看，连电视机前的您都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惨。 听见了， 这7万块钱花的，咱接着往下看。 好的，刘包瑞，这里是侯宝林。 俩人搞接力。 其实这个故事，你说在世界上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这不已经发生了？ 我倒觉得 又说回来， 有可能有这么惨的人。但是这个徐州的王女士是不是经历了这样惨痛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细细道来啊。 嗯，说吧。 她谈了两任男友，第一任男友啊，交往两年却从未见面，所以呢，双方啊就是在网络上。交谈朋友， 网恋， 对，网恋，他们、 哎、还在回话的呢。 2018年为什么自杀？我们也问过王女士，那王女士是怎么说的呢？ 怎么说的？ 不是我命硬，是他说有病。 这位还会上鼠来宝？ 没想到他抛弃我，做了个傻决定。二毛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一起交往非常好，就像和大毛一样，在微信里看星星、看月亮。 我怎么觉得像玩游戏？ 我说我们结婚吧，他经常这样回答我。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你。 不乐意。 马上要去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回来以后我就娶你。 看来这还是个公干。 当时我就想， 嗯，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这叫实话。 没想到等到了他牺牲的消息。 牺牲，看来这事儿还大了。 但是事情巧合，必有蹊跷啊。大家仔细一研究啊，这两人男朋友其实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呢4年多却花费了王女士7万块钱。那您说这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王女士是这么说的。那就是大毛说手机坏了，跟我没办法交流了，我就赶紧给他打钱让他买个手机。然后他有的时候到点不上线，说他手表坏了，我就给他打个手表。 这不还是手机坏了吗？ 我就给他打块手表。 他还是当孩子那么养活的。 二毛说呢，很想再提高提高，学习学习，多挣点钱，然后报个学习班。我说不用了，我给你打2万，你上这班得了。所以二毛的学习班也是我给他报的。 怎么听怎么是孩子。 他说他太爱打游戏了，以至于打的 不好， 人家都突突的。 这孩子听的是北京的，爱突突。 他也没个装备，最后又花点钱说买个什么寒冰什么的，又卧雪，这乱七八糟我没听清楚。说自己为什么瘦了，因为就是把钱都花在游戏里面买币了。我说那不行啊，你这吃不好饭可不成，那早饭一定得吃。我就给二毛又打了不少钱，反正 就早饭便宜， 来回来去最后就花了7万块钱。大面给我花钱了，过新年的时候大毛曾经寄给我一个相框，说装着我们美好的回忆。 大毛岁数真不小。 不刚才说是个孩子呢吗？ 这看这事儿寄相框，这年轻人绝干不出来。 寄给我个鞋垫儿，高科技的那种运动的气垫儿，一踩 还撒气呀、啊、 我怎么听也不像高科技呀、啊、 可好玩了。 你不上当谁上当？ 最后呢，警方啊破获了这起案件，周边的亲友家人都在提醒他，你不上当谁上当啊，你不能把他当儿子养啊。后来呢，王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报警，警方很快侦办此案。现在骗他的这个人郭某被刑拘了。等见到郭某的那一刹那，王女士惊呆了，这郭某不是别人，竟然是他身边的 闺蜜。 Oh, no. 你是大毛、二毛、 原来两任男友先后去世，而这女子谈的两任男友都是闺蜜扮演的，真是可以这样说啊，闺蜜本来是闺中密友，但真没想到成了狱中的囚犯呐、在这儿啊，提醒您，别人家一叫您闺蜜，您就真把她当成好朋友了。我们呀，现场采访了一些路人，咱们听听他们怎么定义闺蜜这个词。你好。 哎，您好。 您怎么看闺蜜？ 闺蜜就是一般都是说女性要好亲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您看现在女孩子之间经常是说闺蜜，您觉得她们真的那么好吗？ 哎呀，闺蜜就是在一块起腻。 那有没有那么好呢？ 味儿事儿。 什么 味儿事儿？ 就是不灵啊。 您怎么看闺蜜啊？ 啊，闺蜜呀、闺蜜不就是听说俩人互相这是用实力来互相坑着用的吗？ 您怎么看呀？我觉得闺蜜是这样的，都说是塑料花友谊嘛，塑料花友谊也有塑料花友谊的好处呀、看着特别假吧，但是永不凋谢哦。您和您的闺蜜怎么样？ 我跟我的闺蜜那是真闺蜜，我们之间那是非常深厚的感情，跟那些塑料花姐妹完全不一样，是吧，老师？ 哎，言之有理， 是闺蜜就得用时间来考验啊。 对， 俩人待仨礼拜就说我们是闺蜜了， 那哪成啊，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 哎，你还真互坑无下限呀。 怎么着，我这开个小玩笑怎么就不成了？张嘴闺蜜就闭嘴闺蜜啊，这玩笑都开不起、我跟你说，就不应该天天在窝带着你。 谁带谁呀、不让你出来你还跟家带着呢， 回去。 确实真闺蜜。 好，下面是闺蜜小测试，我们来测验一下啊。你好，您二位是闺蜜吗？ 是 这样的啊，有这么几道小题您可以测试一下啊。 好啊。 你们都有男朋友吗？ 有。 都有。 你怎么看她男朋友？ 我用左眼看她男朋友。 那你怎么看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这个我不怎么看。 好，那玩笑过后啊，咱们继续正题。互相是怎么看对方的男朋友这个人的呢？ 其实她男朋友这个人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但是我就不好意思跟她说她也不听 啊、怎么不怎么样了呢？ 就说她这个人根本配不上她，这个学识也好，工作也好，挣的也好，都不怎么样，我都瞧不上。 最后这句话您都瞧不上？ 对，我就代表了她，她就代表了我，所以我瞧不上就应该她就瞧不上才对。 哦，那您怎么看她的男朋友呢？ 她男朋友还行吧，比我男朋友差点啊，懒，不太勤快，也不知道疼人啊，住的离她还特远，时候常都让她去找她去，也不送她上班，也不接她下班，请客都是她花钱，我也受不了。反正要是白给我呀， 怎么着？ 想什么呢？ 我可能也不要。 可能啊，这里面可有雷啊。 她男朋友白给我呀，以为我就要啊？ 以为？那么真实的情况，当然了，这个事情是假设啊，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发生啊。那下面一个问题啊，听说啊，闺蜜总是喜欢和对方穿一样的衣服，是吗？ 哎呦，可别介，她的衣服这，哎呀， 真是他那个品味吧，其实哎呀，我没法说，我这些年一直想帮他提高，就是提高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提高不了。 我测出来了， 就提高不了。 不是真闺蜜。那你们猜一下对方，你觉得他爱吃什么样的菜呢？ 他爱吃啊，甜的。 你觉得他呢？ 他爱吃酱菜。 好，不是真闺蜜啊，我们下一题。你觉得一个长裙，一个短裙，一个绿色，一个蓝色，他会怎么选？ 他会选蓝色长裙。 那对吗？ 啊，对对。 好，那现在您给他挑一下啊，一个兔耳朵，一个钻石的发卡，一个露背装，一个吊带装，你觉得对方是穿哪个呢？ 那四样我都没记住。 他就是一直这样记性不好。 总之您觉得他是爱穿亮的爱穿毛的？ 他呀，他爱穿睡衣。 那朋友们，您觉得他们俩人是真闺蜜吗？总之啊，真的闺蜜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站在你这边，无条件的保护你，拥护你，会相信你。真的闺蜜即便彼此不联系也会牵挂，三观相合，彼此珍惜。真正的闺蜜更懂得照顾对方的情绪，避免对方的雷区。真正的闺蜜啊，不是两个人之间走在一起也要勾心斗角暗里较劲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院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会。二点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大磊、 孙奶奶、 姑奶奶、 王大爷。 招谁？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床单，从6楼掉外卖，这是谁干的？咱们到快乐大学看看去。我拿你的床单行吗？ 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床单招你惹你了？我这床单怎么就那么招你喜欢呢？为什么回回都得是我的床单呢？ 淘淘，你看咱们住6楼，我一床单不够用啊，我那只能掉到4楼，顶多是不得借你床单还有轩轩的床单。咱 我那床单是刚洗完的。 是刚洗完，它弄不上去，咱们好几层包过呢吗？你吃不吃饭？要不你下去拿。6楼电梯又坏了。轩轩，要不你拿？ 啊？为什么我拿？ 你都睡着了？ 没有啊。 你别装睡了，拿你自己的身体压着你的床单，你起来。 没有，一直就歇着，不爱动啊。你但凡愿意动，我还用着你们？ 那我记上了啊。那轩轩那个记第一个， 记下边。 那我记当间， 又把我的床单记下边啊？ 行，我到上面去，行了。 那还是我的床单在下边啊？ 哎呀，赶紧的吧，我都饭凉了。 咱们跟那快递小哥得说一声啊。 哎，听得见吗？他口齿不清啊，对外办应该有电话。哎。你听着啊，我一会儿把这东西递给你， 嗯， 然后你把这外卖拴上，然后给我们送上来就行了啊。我们带你撒手。 老蒋， 别撒了，别撒了。 老蒋， 我用菜放在上面，热着热在下面。 喂， 您纸了吗？ 喂，听我说，把什么寄出去？ 把那个吃的东西寄到我们那个床单上就行了啊。 寄哪儿？哪个城市？ 不是那城市，你看着点东西，我们把床单寄下去。 床单？ 我来，就是说呀，我们床单下去以后呢。有一个竹篮子，你把快递放在竹不是 快递干嘛吃的？ 你把吃的放在竹篮子里，我们再给吊上去。 哦， 别弄歪了，弄洒了。带筷子的吗？餐巾纸在里面吗？有没有水啊？ 哦，好，明白了。 你说汤汤水水的，如果洒在床单上，别人不知道，以为你怎么了呢？ 没关系，我的床单在当间。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就突然那样一下？ 哪样一下？你慢着点就不会那样一下 了。就洒了吗？我就要了一个 水煮鱼。行了，赶紧去床单凉了。 所以我就要了一个水煮鱼。 啊，没关系，我床单在当间。你点什么都不要紧的，你就赶紧记下去就完了。 还有我吃饭了，有人来了。 打电话说。 喂。 哎，我们现在往上提了，您先别走啊。 不是，别往上提，别往上提，还没码完呢啊！ 我垫了多少？就一水煮鱼码这么半天，他那鱼不会现码的吧？ 水煮鱼，3碗米饭。 那么你要了一片肉丝，又要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萝卜干炒肉啊什么的。 萝卜干炒肉，萝卜干啊！嗨，差点给踩了，坏了！行了，这回发信号，摁3下，1、2、3。 嘿呦 啊，听我这才好呢。嘿呦呦。 哎，行了， 宿舍里空气真不好，推开窗户吧。噗。 哎，楼下的，你开窗干嘛？咋了？ 什么傻？什么傻子？ 咋了？ 我就傻子。 你才傻子呢。 你看。

这位男子同时交往了5名女友，并且经常以自己生病或者是父母生病急用钱为由涉嫌诈骗，涉案金额超过3万元。 这回还没来及病就被您逮着了。 同时交5个女友啊？啊 啊 啊！ 是不是一礼拜有7天？ 你还休息大礼拜呢？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雷，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雷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雷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王大磊， 哎， 你确实是不能多吃鸡蛋了。 怎么的？ 因为你已经长得很像鸡蛋了，你不能再吃了啊！ 哎，他长得再像鸡蛋，跟他摄取鸡蛋 谁像啊？ 营养也是没有关系，他也该吃得吃。 那个营养很有关，能增加抵抗力，尤其是流感，流感期间。 那跟鸡蛋有什么关系？ 对，你说说怎么有关系啊？ 我听说那个打流感疫苗送鸡蛋， 哪家啊？ 不知道，我具体我说不上来，我不是研究这个的，谁研究这个呀、啊？对吧？对对，有刘大夫的，对 刘大夫来了， 你看看 刘大夫来了， 正好问您，说好像说打疫苗送鸡蛋，是不是疫苗跟鸡蛋有什么这种关系是吧？ 您听到的一点都没错， 真的。 但是呢，我给您纠正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说打流感疫苗送鸡蛋， 打什么送鸡蛋？ 而是咱们最近火热的打那个新冠疫苗。 哦， 我们火热的就现在好多老年人打新冠疫苗，因为有的人吧还是觉得新冠疫苗刚出来的不太 放心、 不太放心、所以不敢来、 嗯、 然后现在全国各地也是各个接种点想了各种妙招， 有些鼓励政策是吧、 哎、对、我们政府有的就是有的街道、就是、 有的点有的街 道、哎、有的街道、哎、就想出来我们可以这个发鸡蛋吧、 哦、 所以还真是的。 王大磊要是在通县听说门头沟那儿是送鸡蛋的话、他能从通县啊打车一路去 我不 够 道去把打车 鸡蛋去 咱们言归正传啊，其实您提到这个，就是说疫苗跟这个鸡蛋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是，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去没去打过流感疫苗。接种点的大夫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吃鸡蛋吗？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你鸡蛋过敏，我们就要慎重。你今天这个疫苗能不能打？这就是我们在打疫苗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筛查禁忌症。 哦， 过去的这个流感疫苗，它都是要求只要凡是鸡蛋过敏的人啊，就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啊， 有人吃鸡蛋就过敏？ 对呀、有啊，我们宝宝很多宝宝就是因为刚开始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完善。就是你给他刚加鸡蛋的时候都会出现过敏反应。 那不是小孩吗？大人吃鸡蛋 过敏、大人也有啊，有的人过敏体质的人、他就会保留终身的呀。 那他一辈子不能吃鸡蛋？ 对呀、这就是过敏体质的人，他可能对某一种东西、因为鸡蛋里头有一个最主要就鸡蛋白嘛、如果是对这个过敏，他会有时候是终身不能吃鸡蛋。 那他过生日也吃不了蛋糕、 那就当然要注意了。 可以吃长寿面呢。 王大磊， 其实很多人也很好奇，这流感疫苗到底跟鸡蛋有没有关系啊？ 对啊， 那流感疫苗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个要从它的这个工艺环节相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追溯到流感疫苗在制作过程中，它一定要把流感疫苗的病毒先提炼出来。那这个病毒呢，它一定要先种植在一个鸡胚里头。那这个鸡胚是什么东西？就是对一种在孵化室中孵化出一段时间的受精蛋，它的这个尿囊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毒先植在就种植在这个尿囊腔里头，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集这个尿囊腔的液来收获成熟的病毒，制成疫苗。 受精蛋就是鸡蛋吗？ 所以呢， 鸡蛋的一种， 鸡蛋的一种， 这个就涉及到要追溯这个种鸡。